just fade away. Afte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I'ma show you more than I ever say. Mark my words, that's all that I have. Mark my words, give you all I got in every way I will. You're the only reason why. Oh, I wanna live a lie. Mark my words, mark my words.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来关注国内资讯。目前出台的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的流通圈规划提出，到2020年经济供给蔬菜数量比重由2015年的20%提升到25%。海口十日出台楼市调控实施细则，将产权市的酒店和二手住房纳入到限购范围，暂停在海南拥有一套及以上商品住宅的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购房资格。广州市社会化管理特殊退休人员安置费管理办法近日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特殊退休人员因患重大的危重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每年最高可获得20000元的补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截至到5月5日，除西藏外，全国其他省区市均整体或部分兼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它的160个地区和1008家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只有雪雷陪你一路上看看太空的状况。这是我们的第一艘货运飞船天宫一号哈，上周呢，其实上周五已经上天了，但是最近的最新的消息是说它跟天宫一号已经接轨了。那天宫一号是什么呢？天宫一号是天宫二号哈，是2016年的时候发射的，那时候说它是我们国家严格意义上来说第一个空间实验室，所以正在太空上飘着呢。那最近呢，我们发射的这个天宫一号就是一个货运飞船，飞到太空上之后啊，跟这个天宫二号呢，俩人是打了个照面，是吧？在这个晚上的时候，这个开启了一个自动模式，天宫一号，然后就跟天宫二号实验室进行了靠近接轨。那说是天宫一号这个货运飞船跟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呢，还将会完成两次接轨。当然，这个接轨对于我们这个太空方面的技术也是关键的一步哈。但是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息呢，这也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说的，我们这个天宫一号、天宫二号这个轨道，在轨道上实验室上，轨道实验室哈，成功完成了自动对接。就跟你要是看直播的话，就跟这个科幻电影差不多哈，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但是我看到这个天宫一号跟天宫二号的接轨的视频之后哈，就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就应该是一个星期之前看的那个科幻的电影，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就是好莱坞的，叫《太空旅客》，这是最新的一部科幻电影《太空旅客》。听说在北美票房不怎么样，我看完之后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他具体说的是什么哈，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太空上谈恋爱，然后呢最后还一起老死在飞船上的故事。整部电影啊，最科幻最有想象力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哇哦，原来人类离开地球到了太空上谈恋爱也是会吵架的呀。这是整部电影最最最具有想象力的地方，好科幻啊这部电影。 当我们再度相视微笑，成熟的心有一点苍老，许多的伤痛都已经忘掉，记忆里剩下的全是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起来看看全球大选。英国的大选要提前进行，法国的大选目前正在进行时，那目前是什么状况呢？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出来了，就法国大选，很多法国人不愿意出门，都放弃投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呀，这是恐怖主义的袭击。就是在20号的时候，在法国首都巴黎著名的商业街香榭丽舍大道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这当时呢是有一个枪手哈、拿着枪，对着警员开枪了，导致这名警员丧命。另外呢还有两名警员受伤，当然这个枪手也遭到了击毙哈。法国总统目前的总统，正式的此时此刻的总统哈奥朗德是宣布说呢，确认这个枪击事件调查方向是恐怖主义。所以呢，目前虽然是法国总统的大选期间，各个候选人都出来演说哈，但是法国老百姓不太愿意出来投票，因为都觉得哇，我出门就会有危险，知道吗？那这个法国总统、法国总理以及很多这个法国大选的候选人哈，都呼吁民众说不要屈服于恐惧。目前呢，已经法国安排了67000个投票点哈，都会部署这个50000名的警力，所以这个安全方面是可以保证的。所以鼓励这个法国老百姓赶紧去投票吧，投我吧，就之类的。但是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有一个法国男人说，我当然害怕了，恐怖分子太恐怖了，我可不敢出门的啊。什么啊？什么女权主义者脱掉了上衣在哪儿啊？投票站走。 看不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它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它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

就专门研究什么呢？这是最近他们向社会媒体社交媒体透露的啊，就是说研究让人跟人之间可以通过意识或者是触摸来交流。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市举办的发布会上，这个杜根是说呢，他对开发人员说哈，他说这种可以通过意识来交流，这种读心术可以帮助人们呢，一方面运用到科技上，比如说你心里想什么就可以打字打出来，这个科技就可以接触到你心里想的东西，接收到你心里想的东西哈，然后就把你打在文字上。那这种方式呢，每分钟可以打出100个字，比我们用那个智能手机的那个两个手指头在那动来动去的要快5倍。当然杜根说了，这听起来匪夷所思哈，读心术怎么可能？但是他说，各位，这种读心术的技术的运用比你想象的要更接近现实。真的真的，我反正我是相信哈，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这个读心术真的被 Facebook 给发明出来了，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互相之间大家在想什么，一见面就知道。我跟你说啊，如果别人都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肯定我周围方圆5公里应该没有人敢靠近我。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当然这个神秘的 Building 8这个神秘硬件部门哈，除了研究人可以通过意识来交流读心术之外呢， Building 8还在致力于研究帮助人们通过皮肤听到声音的技术。就你如果没有耳不是你如果耳朵不灵的话，你的皮肤也可以听到声音，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说，以后你说什么？等一下，我没戴眼镜听不清楚。一点没有违和感，知不知道？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不言的歌？还是那就不能忘怀这绝 的李雷呢？最近发现自己有一个朋友啊，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我手机没电了啊，是。OK， 我们的李雷最近他有一个朋友啊，叫 Paul。Paul 呢，好像怎么好长时间啊？本来一起老是八卦呀、聚餐啊，一起下了班玩桌游啊，可是这段时间都见不到他了。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于是回到家，信息灵通的老婆韩梅梅解释说啦：“老公啊 ，Paul started hibernating someone。什么是 hibernating？ 这是。”有人性没异性的一个词啊，叫有人性没异性。那 hibernating 这个词呢，是由 hibernating 冬眠和 dating 约会这两个词的合成词，叫 hibernating。 你想看，一约会他就冬眠了，你看不见他了，对不对？所以呢hibernating means the situation that someone ignores all her other friends then when they are dating a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那 hibernating 这个有异性没人性的意思，就是某个人在谈恋爱期间呢，忽略了自己其他的朋友，也就是说，就专心谈恋爱去了，是吧？不过李雷说了，哟，有了女朋友就不跟我玩啦，哼，我就不信你不失恋，我看你不是失恋，你不来找我。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你笑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斗，不是吗？也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和依旧，坚强有人整夜不休，默默陪在你身旁。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感受多大的伤，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让我陪你走，让我给你幸福后，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让我陪你吃苦，让我给你幸福，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你笑我笨，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

停的累积关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哦哦哦，大的不要惦记我，怎可能奔向你，紧紧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直觉我们已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 沾上成了模糊不清。

再看两条听众群聊哈，一个人发呆，这是我们的一位新听众，首先欢迎一下。而且这位新听众我还坐过他的车，什么神奇顺风车啊。一个人发呆，他说雪薇姐，我今天又在听你的节目啦，我喜欢的是最新上映的科幻片，叫攻壳机动队哈，但是呢电影没有动漫好看。攻壳机动队我一直想看，我一直想看什么呢，就是那个女主角没有穿衣服的状况。 好久不见，飞得好近，相隔好远，如地平线，那么近，主角远在天边。从前，从前，转眼今天，我怎么走，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找回那一天，固执的飞向那一个前面，划过身边，斩落一切。简单一点，飞的方向要清楚明确，一点，或许我们会快乐一些。从前，今天，直到永远。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怎么找回那一天，今天，直到永远。

杀掌、连环组、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建筑上的信息呢，是我们圆明园。圆明园这个建筑呢，曾经在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哈、洗涤了我们圆明园，而且把它分为平地了。那之后又接连受到了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组成的八国联军还有军阀土匪的破坏。所以目前你去看圆明园的遗址的话，整个园区是一片废墟，当然它也是一个耻辱的记录哈。那清华大学有一个建筑系的教授，他叫郭代元，那他是率领了他的团队用虚拟技术再现了圆明园的原貌。 这个人呢其实很厉害，他原来的导师是已故的我们中国著名的建筑家，叫梁思成。所以他呢，这个梁思成的弟子哈，用他跟他的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把这个圆明园这种虚拟的数字的这种虚拟的画面是整个给复原了。你可以在里头看到这个圆明园建筑于18世纪早期的那种西式的风格以及中式的景观结合的场景。我看了一下照片，真的是好壮观啊。不过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哈，一工地的施工工人说啊，15年还弄什么虚拟建筑啊，15年我跟你说真建起来1年就起来了，就是这么快。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以为自己够冷漠，已经不会难过；以为自己够坚强，已经不会受伤。你看心中火已熄。不这次的别离，如果不是为了你，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淋过整个冬季。我的热情在屋顶吹风，吹得整夜无语。 去寻找爱情和我们之间的